敢宣言，不敢见面，不敢透风的想念。跟我走吧，我们去巴黎铁塔，我们去布拉格桥下，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。那张照片中的投影是你最想要去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 We'll be there, yes we'll be there。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，只要你愿意不回头，只要你愿意在一片怀疑深处牵起我的手，只要你在乌云等待又疲倦的时候朝我点点头。我多想和你厮守，我不